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话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旅游消息。旅游过年、出国过年成为国人过春节的新常态。近日，多家机构共同发布了2018年春节黄金周旅游趋势报告。报告显示，春节举家出游占主流，今年泰国、日本等成为春节期间预订较为热门的目的地。2018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出境旅游价格比2017年上涨了 4.5%。 今年春节期间，旅游线路价格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出境游价格综合指数将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而且预计在未来3周内，出境长线游部分产品将售罄，出境短线游、国内长线游预订也将渐至尾声。出境游方面，泰国、日本、美国、法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为春节期间预订较为热门的目的地。国内最火的旅游目的地前十名则包括三亚、哈尔滨、丽江、厦门、成都、大理、南京、广州、杭州、昆明等地。在国内各大旅行社在线平台上，过年期间从北京、上海等国内主要出发地前往三亚的机票目前都只剩下了全价票。另外，今年春运预计将出现3个高峰，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将在2月14号的早10点左右到来，一直持续到2月15号下午的15点。春节之后的返程高峰将分为2段出现，第一波高峰以白领上班族为主，在年初七到年初十之间出现，而返程的最高峰预计会从3月15号一直持续到3月11号。2月初到正月15期间，北京动物园将开展滑冰车、逛庙会等多种丰富活动。穿着节日服装的猴子将在马背上骑马，花车上红腹锦鸡、孔雀、鹳鹤等10多位乘客还会在互动区下车和游客近距离接触。位于通州的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地铁站日前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也就是明年的9月，就可以通车运行了。届时，这座车站将可以应对每小时4万人的瞬时客流。继东航、海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宣布为空中使用手机解禁之后，国航也从昨天开始实现了飞机上开手机。至此，国内13家航空公司公布了空中开机时间。近日，成龙收藏的4栋古民居回归安徽，其中1栋是明代末期建筑，2栋是清早期建筑，还有1栋是清末建筑，小的近100平方米，大的1栋有400多平方米。虽然形制不一，但雕梁画栋十分精美，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市持续低温，今天的阳光升温乏力，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只有-5摄氏度左右，是今冬以来最冷的白天了。目前本市处于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当中，而且下午仍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风寒效应十分的明显，天气是十分的寒冷，请各位要加强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外边是风特别大，我们住在876的家门已经打开了，欢迎各位来这儿避避风，暖暖身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 876。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 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个一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看见有朋友说了，说哎呦，之前那个女生是怎么了？是感冒了吗？是，估计是啊。这个您这个我您的这个建议啊，我们会及时的反馈啊，让这个女主持呢要这保重身体，尤其这两天啊，前两天好不容易刚暖和了一下，刚要觉得哎呦太好，这三九都过去了，我终于可以暖和一下了啊，可能有的被子什么都拿出来要晒晒太阳了。突然发现这两天，哎呦，零下12摄氏度，今天的最低温度。所以呢，提醒各位，真的要穿衣保暖啊，多穿点衣服。各位好，欢迎收听《住在八七六》2018年的全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明。 你不介绍我，让我自己直接说什么？ 那你也是主持人之一的，你底气足一些， 好， 对不对？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浩洋，大家太熟了，对吧？这个 就还行吧，这个点谁能说得上？ 是这点听浩洋的少。原来去年的时候，老是在晚上听他的节目， 哎，特别好一节目。 对，特别好一节目，今年都没了，是吧？特好的几个节目，今年都没了。没事，我们有更好的节目，比如说我们的《住在八七六》， 没错， 是不 是？没错。 这个浩洋呢，跟昨天的小群一样，都是我们《住在八七六》这个家的共有产权者。 哎呦，说的这么专业呢， 就是也是我们的就是主持人之一， 哎，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直就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家， 哎，这个观念我觉得特别好。 只不过他们收房收的晚一点，我们是来的早一些，先挑挑毛病，装修好了，人家两位才来。 我们装修吵着你，给您道个歉、啊。 当然今天浩洋来了，这个我们因为已经装完了嘛，所以浩洋来了呢，也只能给我们带点什么软装的东西，比如装饰物啊。 哦、 你来家里。不能说做客啊，你来家里你不得贡献一些东西吗？ 对，你不能空手来， 你不得送个画什么的，送个抱枕什么的， 是不是 、送个小摆件也行啊？ 没错，这拿得出手。 哎，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家里边的软装。我们请来了两位啊，有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艳红，欢迎艳红。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多好，每次艳红来我都特高兴，今天特别特别的就是更高兴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带了他的朋友来 啊， 又带了一位美女来。哇，是 HNW 的设计师的事务所创始人，也是设计师胡科。欢迎胡科。 嗨，大家好，我是胡科。 哎， 那个第一次来做客啊，也没带抱枕、 你看回去拿去。别 一会儿给他们画一幅吧。 我描绘 你们不用带礼物，你们是来支招的 啊， 是不是？家里就浩洋带的这些东西我们全靠你们来布置呢，而且他带的这东西到底要不要摆出来，这是一个问题。 是够不够档次啊？ 档次这无所谓，心意最重要。 对对对，心意最重要。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到软装，原来我们聊过一个，就是说怎么去区分软装到底是什么。有一个这个你们设计师领域的一个说法，就是把这房子整个倒过来，能掉下来的全是算软装。 哦， 这么说对吗？ 对，就可以拿走的， 可以这么说， 对，不固定的东西。 对，然后呢，比如落地的话，就是像刚刚我说的抱枕呐、摆件啊，画啊，包括照片啊，像这些是不是也都算软装？ 其实还有一部分掉不下来的，就是灯。 哦，灯也算软装、啊。 对对。 哦，好像灯也算。 可活动、可易于更换的这些配件都算是软装的部分。 床算软装吗？ 算，这属于家具类。 都能掉下来吗？除非你把床钉死在地板上。那可以， 明白了。 你把它改成地台式的榻榻米， 对，榻榻米，这就不算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聊这个软装。说到软装，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误区。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摆件来说， 哎， 好多朋友，比如出去玩，都会带一个纪念品回来。 对， 对， 是吧？我走遍了多少个国家，我就把那个地方的所有的纪念品摆一块儿，觉得哎呦好看，你看我去了这么多地方，但其实吧，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乱呢、啊，它不像冰箱贴似的。冰箱贴我觉得是一种还是挺那有一点装饰美的。那个东西你摆在一块儿觉得太乱了。所以软装是不是也得需要有一些技巧，有一些搭配的技巧，包括它的色彩啊还是什么区域啊，有这样的划分。 其实世界各地的这种旅游纪念品啊，就是也不是像咱们传统的，原先你就会发现中国这种旅游区的这些摆件都是差不多雷同，你买就觉得没兴趣了，就不会再像原先如数家珍的跟别人叙说这是我从云南买回来的什么什么、那是从那什么丽江带回来什么什么了、会发现这个旅游区有，下一个旅游区还有， 就同样一个东西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对，但是现在呢，大家的那个脚步可能走得更远了，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可以根据咱们家居的一种特色和风格去选择一些相近可以来烘托家庭氛围的一些饰品。也是说在可能在国内或者在其他地方看不到不易买到的一些小事物来装点自己的家，那也是很好的。 就把自己家装出了异域风情。 对 吧？ 说到就是可以逛的地方，我觉得像国内我可以给大家支个招。 有 比如说去广州，去深圳，深圳有一个地方叫做艺展中心，啊，这个里面有特别多的饰品， 艺术的艺吗？ 对， 艺术展览 的艺，艺术展览，里面有很多的装饰画呀，包括工艺品啊，应该是它是高于就是一般市场人的水准，可以让你的家变得更加的有意思。那如果你去国外的话，每年四月份呢有一个展览，就是像米兰家居展，很多好玩的灯，包括很多展厅可能都会给你的家，然后带了一些新的想法。 对，就是可能我今天正好是两男两女啊。我们 今天比较均衡。 对，我们装饰家就拿软装来讲，因为都说软装才是一个家的灵魂，而且现在好像就更是轻装修重装饰嘛。 对不对 一直好几年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您的家可能就是四白落地儿，但是就靠这些软装能够把家布置出来不一样的风格出来。我们男生可能你家里边，你比如说你去买一些装饰品，你会买什么？ 买装饰品啊， 我 一般会买特别有格调、特别有艺术气息的，来彰显我的品味的这样一些东西。 你说一个具体的物件， 比如说这个梵高的画啊。 要买得起吗你？ 当然，谁给我这个要挂家里，我得多大的才衬呢？就是那些就是假的嘛，临摹的，对，啊，就挂在那儿，哎，多好，或者说，哎，摆一个类似于那个。哪个朝代的这样的一个花瓶啊，当然也是这个仿制的。就这样。 对，要那咱俩不一样。 不一样是吗？ 您还是比较有品味。 我们不一样。 是。 夏明一般都是去挑一个特别精致有个性的烟灰缸。 啊，你挑烟灰缸是吗？ 其一啊，其一。我真有一个爱好，我喜欢收集冰人。就是冰人是什么呢？就是电影中或者电视剧里边的一个人物，当然以美国的那个电视剧为多啊。当然还有一些球星，他们做成的6:1或者12:1的那种等高的一个 小玩偶啊， 那个特好玩。我就觉得想把那个我喜欢的电影里边的喜欢的角色，我都全给他买了。买 了之后，小模型是吗？ 对，没你那么一扎长，还行，1:6挺高的，这么高呢，得有20多公分呢。 啊，比保龄球高点。 对，高，对，就这么高呢。我就有一个梦想，是我回来买一大房子，我就设计一面的玻璃墙，把我那冰人啪全摆进去，一进去就跟你还去什么那个蜡像馆啊，不用，就来我们家一看。做的特别好，所以我就喜欢买这个。但是现在我就苦于没有地方能展示它，而且展示它吧，你说把它放在一个，就是放外边没有什么罩子啊，就这么放着。 落灰是吗？ 北京灰太大，你 不好打理。 对，天天我灰头土脸的，你天天洗完你的脸，你还得擦擦他的脸，所以就有点麻烦。我是买点这种东西，所以我可能会需要一面墙来把它们都装进去。 那你可以上某宝买一些塑料的展示盒子，就可悬挂的那种，借一下空中的空间。 有那壳子吧， 我冰人一千多一个呢，那壳子忒便宜了。 你买 十几二十没贵的， 买点高档点的亚克力的水晶的。 有没有？不是没有，我买过一个特贵的。 你找一找一木工，你自己做一个 啊！ 你实在不行，你用那种好一点的木头 啊 啊！是不是？ 我可以建议是上广告公司去定做一些展示的 啊。这是、嗯，反正我就觉得男女对于这个软装可能搭配不一样。 嗯、 像你们可能买什么买的多一点？是抱枕吗？ 嗯，布艺类的这种抱枕，柔软一些的， 嗯， 然后画啊、饰品啊、 嗯， 像这种就是色彩类的， 嗯、 我们会买的也挺多的， 嗯嗯 嗯。当然，这种像梵高的这种大家的，我们就很少买了。 笑话人，笑话人，哎，笑话人， 哎。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像买这种名画是一种啊， 嗯、 哎，你挂那儿就知道谁画的。 是、 嗯。 那我们比如说挂一些其他的，可能比较现代一点的这种艺术品， 嗯、 可能现在因为有很多新兴的画家，他们有一些。作品相对还是挺便宜， 对对对， 而且你看好它，你喜欢它，你拿回去也算是一种收藏嘛， 对， 对吧， 也是珍品嘛， 对对对。那我在挂画的时候，它的高度啊，还有它的灯光，我用不用专门弄一个射灯去打着它，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不是我要跟这个整个家庭匹配起来？ 对对，就是说这种挂画的高度来说呢， 嗯、 可能是要相对专业一些、 哦、 啊。当然也有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说我随心。 哦、 我的家我坐 挂哪挂哪、 哦、对，挂的那位置你站在那儿，你适合你的高度，最简单就是它平行你的视线高度就可以， 你自己舒服 就会很舒服了、 嗯、 啊、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买这种挂花要注意的是风格和颜色， 嗯， 其实很多时候家庭为什么说有的画这是名家的画，怎么摆在我们家这么突兀呢、 嗯、 就是颜色不合适。 对，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家里头他装的是那种特别的精致的法式， 哦， 硬装部分非常到位， 嗯， 线型啊，各种家具配饰不错，但一入住的时候，别人送了他一个名家的牡丹， 哦，哇， 哦、 花开富贵， 火大火大的、啊，然后就挂在了客厅里， 哦， 对，然后他当时挂完这画，他司机就偷偷发了一张照片给我，说姐、 嗯， 这儿挂了一张画， 嗯， 完我看完以后。我说算了，暖屋时候要不我别去，就是那种震撼力呀、啊。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说就是软装，就是这个画很重要， 嗯， 然后它的内容也很重要， 嗯， 也就是说软装不仅仅是我买了一个东西随意的摆放，而是要考虑，哎，我整体风格或者氛围的营造， 嗯， 对吧？ 嗯、 比如说我是要塑造一个整个场景比较年轻的家， 嗯。 那他可能有更符合这个年龄段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北欧的话，或者年轻艺术家的话， 嗯、 我们可以挂在墙上。刚刚提到的那个灯光啊、灯光其实也是看整体这个整体氛围。一般来说就是，哎，我是不是要在我这个画上打上一束光，把它作为这个空间的一个重点呢？但实际上有时候。也不是这样的，你反而想让它藏在暗处，变成一个神秘的视觉 啊、 嗯。对，其实有些时候画是在这家里头做陪衬的， 是是， 它是一个背景色， 是是 是、 啊、 是是。 当然，如果真是梵高的真品，咱们就要打光了。 那个可以为这幅画重新弄一屋子， 嗯、对对对 这都不过分。 嗯，对。 那这个光要很考究，温度不能太高了。 嗯、其实大家在选的时候呢，可能别的都是太专业了，咱们更多的是注意一下色彩搭配的问题， 嗯 啊，就经常是说买回来这画可能风格什么都对了，怎么放在家里就是突兀，就是因为颜色没有选对， 嗯 啊啊，咱们还是要有一个配色的这种关系， 对对对，就这种配色不光是画的配色了， 对， 还有跟 所有家庭饰品、 哎、 硬装软装的配色都要考虑进去、 哎、那有没有就你们设计师的规则，就是我这两种颜色是千万不能放在一起，比如说什么红配绿啊， 其实这个如果配好了我们这叫撞色对色它会很漂亮我真的是这样的、 哦、 而且我比较喜欢这个色彩搭配、 嗯、 有些时候还会给一些朋友那个配一些颜那个服装的颜色、 嗯、 啊，有一次我就是给人家配了红配绿，但是那红配绿你知道有一个它是一个它要做一个风衣， 然后是个墨绿色的， 嗯， 然后当时我就建议他用一个玫瑰红的边儿滚一下，就特别提气这种撞色，嗯，但是你不能说五分的去那种对比，啊，那就会特别突兀了，你看着他就非常闹心，冲击力太强，但是有一个撞色一个对比色在上面一跳的情况下会显得非常精致， 嗯， 要不然就是一大块绿在那儿，你也会觉得过于的突兀， 哎，这个你说的可能我理解啊， 嗯， 就是它颜色之间可能在你们看来其实没有冲突那么大， 对，嗯， 只是在它的分配比例上你要协调好了，所有的颜色都能搭在一起， 对， 是吗？ 嗯，对对，所以这个比例呢，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例关系， 哎， 就是当你这个颜色没有把握的时候，不管它是对比色、类似色还是什么相近色， 嗯， 你都可以保持一个二八分或三七分。就是主色是七或者八，补色是二或三，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们家不是说光两种颜色就行啊，我们要有一个基本色，就是咱们基础装修的颜色， 嗯， 我还要有一个主色，还要有个配色，那就是基础装修的颜色75%，主色20%，然后补色5%，这样你怎么配它都不会乱了。 哦， 嗯， 而且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家里的色彩主色彩不要太多，对不对？ 对， 嗯， 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 嗯， 就是不要超过4种颜色。 嗯 嗯 嗯， 哦，其实我可能有时候更保守，我都是保持在3种。对， 这个第4种就是多出来的配饰， 嗯， 就是配色，嗯，让它这个颜色看上去更为有层次一些， 嗯， 更丰富一些。其实刚刚咱们提到说主色三色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配色标准，就是说家里的颜色你不要超3种，怎么样控制它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怎么能控制它3种颜色呀， 嗯， 然后你可以要一些类似色，比如说米色、咖色、驼色、烟色，这都属于一个色系， 嗯， 你如果用这种相近的颜色你用的再多你家里都不会乱， 嗯， 啊，这可以大概归成一个色系，你就把它归为你们家的背景色。然后呢，我这个颜色都是这种米色、咖色的时候，有觉得家里过于恬静了，我还想有一些跳色在里面，怎么办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一些绿色、黄色的亮色往外挑一下？ 嗯， 啊，这个就可以利用咱们刚开始说到的那种75、20和5这种比例去搭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有几个其实还是有规律的。 对， 嗯，对。其实还是有规律了，所以您掌握住这个7.5:2.5， 75/20/5，基础组合装饰 啊，对， 这也可以， 这 种就是简单2种颜色。 对对对，您记住这种搭配。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一进我们家吧，我买的什么都是好的，是吧？ 嗯， 都挺贵的， 对， 嗯， 一个抱枕400-500一个， 嗯， 哇，就看着还倍儿漂亮， 嗯， 就是单品来看啊， 嗯， 都很漂亮。 嗯， 放到我们家怎么都觉得，哎呦，一进去就觉得闹心。 嗯， 满屋的布灵布灵。 哎，这可能就是您的家里边的色彩太多了。 嗯， 对不对？您就可以去寻找您家的一个主色。那主色我怎么寻找？是看我的家具大致的颜色是什么，还是地板，还是那个墙面？ 家里最大面积的颜色， 那就是墙面和地板， 对， 对不对？ 嗯， 哦，好吧，这是您寻找色彩的一个依据，一个标准啊。 嗯嗯， 您按照这个再去重新搭配一下就好了。当然，说到软装，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是我不能忍受的。 什么？ 你有没有见过啊？尤其去我们父母家的时候 啊， 沙发挺漂亮的。 沙发布 非在上面放一个沙发布，哎呦，那个沙发布臭的哟，而且你坐着时候吧，你刚想舒服着坐着，你发现那个垫儿就掉下去了，你还得重新站起来把那垫儿重新铺一下，然后再坐上去。这个我觉得是软装里边千万不要有的，你们同意我的意见吗？ 其实是可以有的 啊。 关键看怎么搭。 对 对 对， 啊，这还 当然了，如果那个手机遥控器电视上面搭这个不建议啊。 啊， 嗯，建议比如说那个沙发上可以搭一些好看的披毯，像我们每次去逛一些好看的饰品店的时候， 嗯， 它专门会有一些架子是有各种，比如说印度的， 嗯， 比如说东南亚的， 嗯， 欧洲的， 嗯， 就各种就是它的风格或者色彩是各异的，根据你们家的风格去搭配， 嗯， 然后搭在上面，它就不会是妈妈给我装修的房子。 哦，哦，大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刚刚我们一块儿欣赏了一下美美姐发来的三幅工笔画， 嗯， 特漂亮，画鱼的，画鸟的，和大鸟的，三 鹤 仙鹤仙鹤，对对对，人家问了说这个工笔画我放卧室可以吗？我把它裱一裱，裱得漂漂亮亮的。 嗯，不建议放卧室， 嗯， 因为这种花鸟呢，它就如果说是要是做完装裱以后体量会比较大，如果放到床头会有一种压抑感，人在下面睡觉的时候会有不安全感， 它都掉下 来。对，然后建议是挂到书房的区域。嗯 嗯。哎，那像、卧室啊，我其实就挺头疼的。原来我在卧室挂过一幅画， 嗯， 本来我是想在那个位置设计电视的，后来我一想，不，电视啊不能让它进卧室，一进卧室吧，你睡觉会就不自觉的就会变晚，因为你老想看嘛， 嗯， 看着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然后这就一直开着，我觉得对生活习惯不好，我就把电视去掉。 嗯， 有一个朋友送的画还挺漂亮的， 嗯， 然后呢属于那种就是你看着他看着那幅画你会产生联想的那种的， 嗯，哎呦， 这个多好啊， 这么玄妙 啊，看着他不就睡着了吗？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不比数羊强吗？对吧， 嗯， 我就把它放在那儿，放在那儿吧，晚上有时候起夜吧，猛一看就觉得好像有一东西吧，他就在那儿看着我，我就觉得有点害怕。他那个高度正好挂的也跟人的头差不多嘛， 啊， 就差不多1.8米那个位置嘛，就挂在那儿。我就后来我说实在不行了，我得把它摘了。后来摘来了，现在就那边是空着的， 嗯， 就什么都没弄。我说这样还算好，所以我觉得卧室好像你要放这些软装的东西是不是得有一些讲究啊？ 对，特别是挂画，我觉得最首先它不能产生一种心理暗示。 嗯， 因为有很多的画品真是你白天和晚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效果。 嗯， 然后再就是它不要有反光。 嗯， 这你要半夜起个夜，那边反光过来一个光影， 嗯， 哇塞， 对呀，啊，多瘆人呢。 对， 啊，那我有一办法。 啥？ 这画如果白天看着好，那你就白天让它挂在那儿， 嗯， 晚上害怕 改一布， 你还说黑布给它蒙起来。 哦，我以为你要把沙发布拽过来。 我觉得除了那两点哈，我觉得这个挂什么也很重要 啊。 你比如说你挂一个人， 哎呀， 这是不是很吓人？ 吓人吓人吓人。 或者挂一猫头鹰。 也不行， 也不行 。 嗯，对，动物和人物都别进卧室了 啊！对对对，所以卧室还是挂一些比较温馨的，有利于入 眠的这些题材，可能更建议一些。 哎，就我说起来这个有一好玩的事儿。我小时候，我有一叔叔送我们家一个那个东西，就摆我们家了。 什么东西？ 你说。然后我爸晚上回家，我们就放在客厅了，等于一开门就能看见那东西。我爸一回家，啪一开门，腾就关上。我说你怎么了，爸？怎么不进去？ 有人。 里边有只狗。啊？是吗？我还挺高兴。我说爸，快开门啊！我们慢慢的开门。那时候手机还没手电呢。就摸，你得往里摸摸摸摸摸着了。啪一开开，说哟，这狗也不动啊。啪一开开，哦，原来是一唐三彩的大马呀，就放在那。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卧室啊这种，就您最好少放这些雕塑品啊， 对， 尤其像人形的这种东西最好，动物形的也少放。 其实放的时候还要研究这个，特别是中国古代的这些摆件，它是有渊源、有历史、有文化内涵的。 嗯，是。 您提到的唐三彩，绝对是不能摆家里的 啊？是吗？哦， 那是 啊，对，我那是赝品，仿制。好，这个咱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发来的问题吧。盼说了，他说我特别喜欢大海。两位设计师能不能推荐一种颜色我刷墙？因为他觉得白色的墙太普通了。刷一种，类似于像大海的颜色，还是或者我在这个白墙上做画，会不会显得很乱？他现在有点纠结。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之所以纠结，他是拿不准我做完了以后效果如何。那我可以推荐他一种方式，就是说贴一种手绘壁纸，因为现在都有一种定制类，说是手绘，其实是喷绘的壁纸。壁纸一个在施工的过程中，就算您家已经入住了，它也比较简单，只要是你把遮挡的家具稍微挪开一下啊，就可以铺，有个半天或者可一两个小时可能就铺完了。所以比较省，好，容易施工。再就是如果你后悔了，随时撕贴更换比较容易一些，造价也不贵。 虎哥呢，你有什么建议吗？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他担心有点乱哈。我觉得这个其实只要前期工作做得好，反而会成为一个亮点。你比如说他是用蓝色，与大海有关的。哦，不对，是与大海有关。 对，他喜欢大海。 喜欢大海，那自然第一反应就是大海， 是蓝色的。 对，那它可以是蓝色系的。那至于它的构图，我们根据它墙面的长宽，以及就是它在整个空间里的这个位置，我们来整体搭配。假设它是一个卧室，那比如说我有一面墙，比如说是我的床头，它变成为一个主题墙。那我在它是以蓝色系来创作的时候，那我会根据它的床品、枕头、靠包以及窗帘，做一个整体色系的去搭配。那即便就是比如说过了一年，我不喜欢这个题材了，那我再更换一下。那同时我再把我的窗帘啊床品再更换一下，那它又是一个新鲜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软装的好处。软装你搭配的对了，选的对了，即便啊现在大家都追求新鲜感，希望生活有一点变化，好，我直接把这些换了就可以了。 它可以随季节来改变。 对， 比如说你夏天时候用大海蓝色很舒服，很清新，但到了你冬天就太冷了。那是不是我把大海上面增加一些沙滩的感觉，或者是增加暖阳，我加一些橙色。 跟家里换红灯笼。 哎呀，你这红灯笼让我实在没法接。 好吧，加些暖色系的床品倒是可以。 你可以摆一个橙红色的落地灯在那儿，但是供灯就算了。 好，这是我们的建议啊。另外还有一位，你来吧，你的本家。 怎么就我的本 事？你薅羊人家羊羊吗？ 小豪，这个羊羊这个朋友说啊，家里刚装修完，正发愁买什么样的这个沙发呢。他说他们家的这个装修风格应该算是田园风。家里客厅用的是淡绿色的，然后前面是白色的顶，就想问问就是这个沙发配什么颜色的好。还有呢，是用分体的还是组合的呢？ 咱们先说一下它这个颜色搭配吧。 嗯嗯， 如果是像它这种是就白色的顶，然后淡绿色的一个背景色的这种的话，我建议它的沙发颜色可以往那个土黄色赭石色颜色上去靠。 土黄赭石哈。 对，因为这种颜色它会比较沉稳一些。当然如果想家里清新，我就延续家墙面的这种淡淡的这种绿色的清新的感觉，那我的这个沙发可以用那种白色加米色的小格子这样的话就会有点那种英式田园的感觉。它也旁边也可以再配上一个深褐色的扶手椅或者再配两个小白色米白色的小坐墩，这样的话咱们可以用这种组合的方式去搭配。因为田园的风格不太适合咱们做什么 L 型啊现代的风格的这种家具，同样呢也不适合大面积的使用皮质，但是可以用单皮质的单扶手或者单的那种坐榻来的点缀一下。 是是 是, 是，主要还是以布艺为主。 对，布艺啊，小花格啊，或者睡花布啊这种来搭配要比较好一些。 对对对，现在啊就是单独的某种风格的好像越来越少了。就是大家好像越来越倾向于现在不是有一种叫什么混搭风，特别多。而且看你们这专业设计师设计出来，因为两位的作品我都看过啊， 对， 你们设计出来那真是好看，而且看每个不同的角落啊，都有不同的心意在里边，而且你固定不出来。你说啊，你装的这是属于这是欧式的，而且是再固定法式的，法国的某个小乡村他们那种感觉不是，就是这个区域好像是这样的风格，那个区域好像是这样的风格。 对，因为咱们装修的时候，很少设计师在给设计家的时候会做一个纯粹的什么风格。 对 对, 对。 因为咱们不是装修样板间啊，也不售楼处，我就为了说啊，突出我这建筑是托斯卡纳的，我要怎么样的很纯粹。 对， 咱们的家还是以舒适为主，而且在入住以后，你可能因为跟你的经历有关，随时带一些异域风情的饰品回来，那我要便于你的搭配，所以大多时候是以一个混搭的情况来出现的。但是混搭不是乱搭，有些很冲突的东西也是不能放在一起的。就像我说，你纯法式的时候放个中国大牡丹也是不合适的。但是你如果说咱们是纯法式的装修里头，我用几个彩绘的中国的盘子，这是可以的，也会很精致， 作为点缀出现。 对， 所以我很认同，就是刚才艳红讲的，刚刚那位朋友他的家里的沙发是做分体的，一个是出于风格的考虑，还一个就是说，同样是出于变化的考虑。比如说我的主沙发它可能是田园的，那我的旁边的单体沙发我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的，或者是材质的，甚至也是跟随我的心情，或者说我现在的家庭结构通常做田园的，这种风格的可能是新婚的夫妇啊，比较年轻，那可能过了两年以后他有小孩了，那他的面料也可以更换一种。不仅仅是质感，包括它的风格， 对， 也可以稍微做一些变化。 对 对, 对， 可能把清新的原先是这种米黄格，然后就变成了深褐色，因为有孩子要考虑一个金脏的问题。 对对对，这个洋洋啊，这个两位设计师的一定要听。另外呢，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啊，就是关于组合和分体，一定要买分体。千万别买组合，组合的一般不都在那榻吗？就是所谓叫贵妃榻。 贵妃榻， 那榻吐没用，而且特别占地方。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就是相中了一个小沙发，就是单人的那种，特别好看。就是整个呢，它又有点那个中国的那个圈 椅 的感觉，但同时它又用了大量的皮料。现在好像这种木头和皮的这种搭配的家具还蛮流行的哈。 对对。 而且我去坐过一次，特别的舒服，就是特符合我这种微胖的体型， 包覆感很好。 窝在里边特别舒服，而且看起来又很简单，因为它很通透，它不是说实实在在灯往那一放，就你的家感觉就好像空间好像大了一点， 变大了。 但就因为我们家有个贵妃榻，没地儿放那东西，我只能我现在在考虑啊，把它放在哪儿呢？但是我一直想买这样的东西，而且呢，你们家是田园风，田园风是什么？就是自由， 对， 自然，对吧？ 对， 你买那种组合的，您可以随意的放，而且比如说您觉得，哎呦，放客厅，我这时候可能比如说有小孩了， 嗯， 我客厅需要一个大的空间了，我可以把这沙发挪在卧室嘛， 对， 对吧？这卧室增加一个读书的角落，在那边增加一个休息的空间， 嗯， 会更好。 而且咱们的沙发也摆布艺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开始咱们就可以订两套的布艺， 嗯嗯， 就是我可以不订一套暖色的，一套冷色的， 嗯， 随着季节的不同更换一下， 嗯， 比如过年的时候家里头我就会用一套大红色， 嗯， 很喜庆， 嗯嗯， 平时会觉得燥的时候，那我换回米黄色啊，这也是很好的， 嗯。好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您看看如果对您有帮助那当然更好，当然如果各位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我们直播的时段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呢在非直播时段的话，您也可以直接发送您的问题，包括我想买房这户型怎么样啊，包括这地儿行吗你觉得啊，也可以来问一问，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专家，我们让大家一起出谋划策给您出主意啊，到我们的邮箱住在876，住在的全拼加上876 @163.com 发到这里边就行了，这个是全天24小时恭候您的问题，而且呢我们会依据您的提出的问题在周一到周五安排不同的嘉宾为您进行解答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软装。 嗯， 刚刚我说了两位的那个设计啊我都看过，而且呢我对艳红比较了解，因为胡科今天我们第一次见，以后可能会了解的更深入一些，因为我估计像你们啊应该都差不多，有很多很多那种给新的楼盘做样板间的经验。 嗯， 每次我们去样板间都觉得这要是我的家该多好。 嗯， 你们太神奇，就神奇在这一点，就是你们怎么能装出那么好的感觉，他甚至可以忽略户型的，就是不太懂的人啊，就是户型差点也没事儿，你装成这样不就挺好的吗？你们太牛了，但有的时候啊，你去进去看， 嗯， 你会发现其实更多的是软装的东西。 对，去了软装这房子你就不要了。 哎，是，至少没有那么吸引我了。你们在拿到就是开发商的这些样板间的这些项目的时候， 嗯， 你们是怎么去有一个考虑？是开发商会给你们有一些要求，还是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出几种样子你们选？ 开发商的要求就是说，有一个宗旨叫五秒眩晕法。 哦， 就这个人进到这空间内，这五秒之内必须得晕。 对， 一定要是说要去想想想买，就像夏明那种，哇塞，这要是我家多好，得交钱吧。完，嗯，等清醒以后，哎，后悔了， 对， 忘了挑户型了。 但是这个开发商啊，他们一般请我们那个做设计的时候，因为有做过上海一个楼盘的设计啊。 哎，胡哥不好意思，我得打断你了，我看了一眼今天时间没时间了，咱们下周再接着聊，好不好？ 好， 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也谢谢大家跟我们的分享。有任何问题，记住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邮箱都可以。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的14点我们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